圣咏集第四十二篇。天主，我的灵魂渴慕你，好像聘鹿渴慕溪水。我的灵魂渴念天主，生活的天主。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？有人终日向我说，你的天主在哪里？我的眼泪竟变成了我昼夜的饮食。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欢乐的群众里，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，领他们朝觐天主的圣殿时，我的心不免感到忧伤哀悲。我的灵魂，你为何悲伤？为何忧苦？期望天主，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，因为他是我的救援，是我的天主。我自约旦地，从赫尔孟山，游小丘陵，一想起你来，我的灵魂即惴惴不宁。在你瀑布的巨声下，深渊与深渊合唱，你所有的洪涛巨浪都冲击在我身上。但愿上主在白昼颁赐他的恩爱词汇，我夜间想赐我生命的天主歌颂赞美。我对天主说，我的磐石，你为什么将我遗忘？为什么我应常在仇人的压迫下徘徊沮丧？我仇敌欺凌我时，我觉得痛入骨髓。他们终日对我说，你的天主在哪里？我的灵魂，你为何悲伤？为何忧苦？期望天主，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，因为他是我的救援，是我的天主。